其实我的名号，遇见的都是好人。也许是我走得肤浅，几乎所有人都和气。 也许是我的名号，遇见的都是好人。也许是我走得肤浅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气。 毫无疑问，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，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。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，也许我也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。也许他阴间不高兴。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，也许他一见不够心。 寂寞的歌，谁来附和？